下次不要抢答好吗？ 怎么就那 吓出一身冷汗？我正准备叫哈喽的时候，哈到一半那口气咽了回去啊。 所以今天又是我和郭鹏两个人担纲这个晚高峰的主持，所以很多朋友就又会有一种错觉说，哎，我需要上班了吗？ 不，你不光是上班了，你还是今天周一第一天上班，有没有很惊悚啊？ 哎呀，一说到周一这个词真的是魔力般的存在，因为周一总会觉得说应该有个新气象，新的一周开始嘛。 是，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一周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是，所以呢，对忙碌这个词，现在这个我们的艾科呢是深有体会了。 对对对对。 但是对于惊悚这个词呢，我刚才也是深有体会。 就是因为我那声哈喽吗？ 要下断气啊。 好啊，所以呢，迎接我们的 Goodbye Work 第一首歌曲就是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所以第一首 Goodbye Work 到底是什么？ 就是十二小时不下雨，特别喜欢的林忆莲带来的一首歌曲。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至少说，除了雨天之外，在晴天听也可以有这个清凉解暑的感觉。 我以为你会点一首十二个小时不下班。 不要这样吧。好了，下班的时间都是属于你们的。 选一个靠窗座位，能看见天空的美，久违的晨晖。学一些常用词汇，换一种新的香水。 来自林忆莲十二小时不下雨。有的朋友会觉得说结束了周末的狂欢，却还惦记着这个肆意的余温。所以这首歌曲应该改一个名字， 叫什么？ 叫十二小时不上班。 这不是我刚才说的吗？盗用我的话了。 对，你刚才说了， 你是不是脑海里当中说，哎，刚才有谁说过一句话什么来着？原来这句话还真的很精妙啊。 你知道，就是只要一开麦的时候，尤其是忙碌了一天，现在脑子就是已经不带转的。 不，你是转的飞速在转， 就是下线， 从来没有去考虑到他为什么去转这件事情啊。 好吧，所以呢，我们周一的开始打破周一魔咒方式就是从一首歌曲开始。 是， 当然今天福利较长加码，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什么福利呢？ 到底是什么福利呢？ 要卖这个关子吗？ 没有， 早上好像说过了，是 就不要卖关子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说出的福利呢，就是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的这个38年的新2018年演唱会了。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好不好哈？ 嗯， 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呢非常非常有名，而且共创作过700多首歌曲， 对， 在全球举办过超过4000场的音乐会演唱会。他的作品呢有将近50首被收编为或改编为华语歌曲，所以是不是非常厉害了？ 是的，所以呢，而且他在1980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星》，据说今天早上也放过了，但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没办法。所以这首《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是广为流传的。 嗯，今年呢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呢缔结40周年了，所以呢谷村新司将来到北京，在9月28号这一天于北展剧场举办谷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这首歌曲你知道吗？他当年呢就是想象着辽阔的在日本啊，想象着辽阔的东北的草地或者是内蒙古的这一带大草原， 对， 觉得视野非常开阔，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曲。 对，很浪漫的一首歌，来自谷村新司星。而且我有朋友就是10年前在上海有一次看到他演唱会，说磁性这个词真的是特别贴合他。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荒野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ああ砕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ひそやかに好みを照らせよ。我は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すばるよ。胸の中木枯らしは泣き続ける、されど我が胸は熱く夢を追い続けるなり、ああさんざめく名もなき星たちよ、せめて鮮やかにその身を追われよ。我も行く心の命ずるままに、我も行くさらばよ。 这首歌是来自古村新司，什么歌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照常要放送这个一张门票给各位朋友，但是锁票的方式就非常简单， 这关子卖得太硬。锁票方式很简单了，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古村新司的哪一首歌曲，把歌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啊。 哎呦，现在我们的口话很溜嘛。 相当溜。 听完这个很浪漫的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呀，又到了周一了，来盘点一下这周有什么样的文娱热点呢？ 感觉很不乐意的样子。 每到周一的时候其实还挺期待的， 是 最期待就是周五那一天。 嗨，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周有哪些文娱热点。首先呢，是一支老牌乐队 Mayday 啊，五月天2018 Live 人生无限公司的巡回演唱会呢，将于8月24号到26号在国家体育场的鸟巢来唱响。 对， 这也是继去年五月天去年之后呢，五月天再一次登上鸟巢的舞台，为歌迷的朋友带来一场视听盛宴了哈。 是的，有很多朋友都可能以前看过 Mayday 的现场演出，那这次也是不容错过的。而且有人觉得说，在五月天的现场真的可以终结孤单。 是。 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开幕大戏《老舍赶集》即将开演，看不一样的老舍，品芥末堆里的人生。九月七日至八日，来看中国式理想生活。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推荐， 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做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嗯，继续来王牌推荐了。 好的， 刚才已经分享了 Mayday 2018的 Live 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备受关注的电视剧《如懿传》即将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 对，《如懿传》呢，这部电影电视剧呢，实际上是非常受人关注，已经很长时间了，对吧？ 嗯、 啊，不巧的是上午也说了，但是呢，我们晚上我觉得会说出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侧面来，角度各有不同，对不对哈？ 嗯。 从周一到周四呢，这部影 影片呢是每天更新两集，而他的演员阵容真的很强大，由周迅、霍建华到张钧甯、董洁以及辛芷蕾等等人气演员都在里面来进行主演啊。 对，而且我看到朋友圈里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刷新了，说今天晚上《延禧攻略》加更，正面刚如一转， 是 周一终于和其他六天一样受宠了。 最逗的是，就大家说这件事呢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延禧攻略》开始加更了。 除此之外，我们说很多演员都是演而优则唱嘛， 嗯， 周迅也是无一例外的。当然，我们熟悉他的歌曲，除了《飘摇》《看海》，还有这首歌曲也特别棒，叫做《身未动，心已远》，可以让周一的心情稍微奔向远方一点。 我就看你词怎么串，但是周迅确实呢，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还是再一次扮演17岁的少女，让很多人特别惊讶哈。 啊，还是不老的传说，来，身未动，心已远，让我们一起走吧。 带着海变了颜色，鲜艳的火是遥远。日落，我曾听到生命有浪漫的心跳，那些声音跳进了山谷的怀抱，为我们静静的祈祷。那是他在召唤了，要生命鲜花般灿烂，明天有未知的梦的礼物，开始吧无尽的旅途。 一直都觉得周迅的声音特别的特别，词穷啊，就是 确实很特别 的一种声音。 这么一听来，确实很特别啊， 超级标新立异。那这我们就伴随这个音乐来说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因为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即将在本周五上映了。 对，这个时间段当中呢，这个前不久播出的《复仇者联盟三》之前啊，这个时间线索呢，在还没有被灭霸团灭的时候啊，蚁人呢将和二代黄蜂女并肩作战，继续去拯救世界。反正你看，漫威的电影呢，总要从他们的宇宙当中跳出来，然后再钻进去啊。 是，而且你不得不夸赞一下这个好莱坞的想象力，什么各种昆虫都能和超级英雄联系起来，比如说 Spider-Man。当然，蚁人是他不是从蚂蚁变异过来，他是只是有蚁人的那个功效 装备。 对对对对， 功效。 还有 你是黑蚂蚁要长头发吗？ 哎，这次要特别说，在彩蛋当中，灭霸打响指的时候，蚁人正好被困在量子世界当中，所以超级英雄被团灭了。 对， 蚁人逃过一劫。 嗯， 那是不是这样呢？这个周五就可以揭晓答案了。 是的。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西长安街西向东，东长安街东段东向西，通惠河北路西向东，西单北大街北向南，以上都是车多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刚刚听到你们的片花呢，我就在想我是郭鹏，因为他想的说，他说的是我是白洁，我是艾科，你是谁？ 对对对， 我是郭鹏。 就是很多朋友听到这个片花的时候，不自觉都可能会在内心跟我们回复一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想说，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周一的时候他最恐惧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最恐惧就是开会 啊。一般不是都是周二开会吗？ 啊，那是我们。 是我们是吗？ 对， 周一会汇报一下整个这个周的情况，然后准备一下这个周需要干什么事情。 对，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除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放送给各位朋友呢，当然今天的王牌福利真的是加码了，来期待一下。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是什么呢？ 你们的节目怎么这么多福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间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门票2张啊。 对，唱响经典温故知新，时间呢会在9月15号，地址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赵传和你不见不散。 对， 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是的， 那我们今天索票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说回想一首有关于自己非常熟知的赵传的一首歌，歌名加北京地址首先号码到白洁 FM 就可以了。 对，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啊。 那这首歌曲应该是我比较熟悉的了。我终于失去了你，小陈，我希望老白不在了这一周，我不要失去你们。来，先来听歌，我们再来介绍。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也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颗永不安静的心，容易震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啊。 对，但是我不真的不希望失去大侠。 是，那你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 哎，因为这首歌曲太熟了。 你的心里充满了你。 没有，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是印证了很多人的情感状态吧。 嗯， 就是以前我听这首歌的曲的时候，可能当时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是， 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是一样的，发来那个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对， 然后 JN Three 这个答案比较好，赵传的我是一只月月鸟，谢谢啊，谢谢你的赞助啊。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他从一只小小鸟一路风雨蜕变，成为乐坛巨匠，而且他的很多首歌曲都成为经典佳作。而且伴随着无数的70后啊80后去成长。 对， 最近出了一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逆风飞行》。 嗯， 也算是代表他逆风飞行了30年，从未停止过歌唱吧。 对，他就是赵传，是工会玄传奇30。你过得还好吗？9月15号工人体育馆，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会以歌会友，温故知新。所以呢，大家敢想喜欢赵传的人，千万不要错过啊！ 对，那我们今天索票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知道的有关于赵传的一首歌曲的歌名，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灵，杰。 再给你一次机会。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灵 FM 还挺好听的。 我是一只月月鸟。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芒。 你是百灵鸟。 百灵鸟为什么叫百灵鸟？ 刚才不是已经说了一样， 百灵鸟，哎，不错啊。每次过来都有一些新收获，上次还是散财童子来的，所以今天这个名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又重新改了， 说明我的歌声比较美妙啊。 哎，要，那等一下是不是要全场大 K TTV 一下？ 大 K 算 K 歌一下。就是说到这个，刚才我听那个咱们的片花，就是花样年华的时候，不得不觉得说很多导演的视角，包括就是他们能出来很多作品很不容易。 对， 除了他们很会导演之外，这个摄影师也很重要。 对，你比如说像上周我们不是去看了一下3个女人的壮阔人生吗？ 对 对 对, 对, 对，现场呢我就特别想摆弄一下我当时的那个手机，然后拍摄一段比较好的视频。 嗯嗯， 但是我发现失败了，高耗能然后低出产哈、啊。 对，但是你不知道有的那个软件上有一个功能叫闪做， 嗯， 它就是可以在1秒之内帮你制作短视频，就手机可以拍出那种大片的效果。 是什么？ 所以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美摄 APP， 像素高、效果丰富，而且呢时间会在8月22号的周3下午2点，美摄 APP 呢将会在三里屯通义中心洲际酒店举办3.0的新版本发布会。 新版本呢也增加了闪做等强大的功能，让你1秒就制作短视频，手机极度大片就用美摄 APP。 哎呀，所以我们俩刚才这段广告呢还是挺软的啊。 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上周五咱们去看3个女人的壮阔人生， 对， 有齐豫潘越云的演唱会、也许有很多朋友也没能去到现场，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身临其境一下、回顾一下现场的感受。 原因呈现 演出片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三毛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我觉得是经历过人生曲折之后的一种开悟。 接下来这首歌呢非常重要，我要在这里谢谢三毛姐姐送给我这么棒的一首歌，在我的人生里面。梦田这种橄榄树已经不是我的橄榄树了，是你们的橄榄树。姐姐的你们的这些或重或轻的期望，所以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在这里要谢谢所有今天跟我们一起在台上台下的工作伙伴。最后我们要感谢，当然就是今天来到现场的你们，谢谢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我相信我们都是有梦的人，大声一点是吧，追梦人，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想法，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汲取了你的笑容， 送给我们的三毛姐姐，因为她没有跟我们说告别，就表示她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不是一个结束，这不是一个缅怀后的放下，这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一次积极的出发。我们来唱这首《不曾告别》。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王牌关注。今天要关注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是 因为刚才和大家推荐了说这周五的时候会漫威方面的新电影蚁人二黄蜂女现身。 嗯，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这个名字啊， 到底是谁现身了？ 黄蜂女现身。除此之外还有个重磅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了， 对， 很备受期待的卷福要现身了。 是的啊，根据英国的镜报显示呢，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Benedict Cumberbatch 主演的奇异博士的续集将在明年的春季正式制作开始了啊。 对， 这一次呢，它的片酬而且要暴涨一下，对不对？从250万英镑暴涨到500万到750万英镑，拍摄时间也长达半年之久了。 嗯，那这也就意味着说，我很期待《神探夏洛克》的第五期，就 遥遥无期了， 看不到了是吗？ 对， 因为他在这个《奇异博士》当中还有那个客串的《雷神三》，还有《复联三》《复联四》里面的总片酬是420万英镑。 嗯， 然后相较于其他的复联演员，这个片酬并不算多， 主要是你比如说像这个钢铁侠啦，包括像这个黑寡妇啦，对不对？他们都是 美国队长 大牌嘛，对不对？ 对， 所以呢，相对来说，奇异博士的这个票房，这它的片酬不算高，但是呢，第一部奇异博士呢，在北美的总票房呢是2326，2.326亿美元啊。 你这个小数点一定要读对， 一定要点对啊， 对，不然的话，这影响人家的片酬呢。 是， 然后全球总票房达到6.777亿美元，制作成本只有多少呢？1.65亿美元。 嗯， 所以 赚的是盆满钵满啊。 对，有热心人士就帮他们算了一下这个盈利啊，就是1.2265亿美元， 算的比自己的工资还清楚啊。 哎呀，表现是非常的棒呢。所以说他们得到这么高的片酬是真的是觉得很值得， 实至名归， 是是 赚钱机器啊。 不知道这首歌曲包括和这个电影会不会打动你的心呢？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歌曲的名字叫做 Top of the World。 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是谁唱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啊。 卡朋特啊， 我在问大家呢。你当然知道是卡朋特，你选的你能不知道吗？ 大家当中的一员也是我。 好吧，就是卡朋特的声音永远都是那么的轻柔，对不对啊？ 对，尤其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适合出现在这个午后，很慵懒的感觉，再搭配他的声音会有一种很想休息的感觉。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啊， Commenter 在英语当中什么意思？ 嗯， 难住我了。 这就是艾科的常用。 那你告诉我吧， 伐木工 啊，和他的人设还挺不相符的。 哎呦， 超用力的感觉。 是啊， 当然我们在听卡朋特的声音，还是要帮大家在下班路上提提气。 嗯， 就是来听赵雷的另外一首歌，今天也是我特别为大家来选送的。 嗯， 叫做《马蒂》，不是那个大家非常熟知的电影当中出现那个玛丽啊。 玛丽 不是那个， 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伐木工，这次水管工吗？超级玛丽哈， 叫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来自赵雷玛丽，很可爱的一首歌曲，送给下班路上的你们。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聚会对了哟。 照在异乡的山，覆盖了春天，我没能看到灿烂的世界。亲爱的玛丽，我会想念着你，我是多么的讨厌分离。加油，帐篷的海鸥，机场路上 时间马上就不够了，我们抓紧时间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请问刚才我们提到的伐木工是卡朋特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稍后回来。 大家好，我们是 Tiger， 我是林墨， 我是 AK， 我是展宇， 我是静凡， 我是嘉义。 这首《夜空悬浮》来自我们的首张音乐专辑《去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起加油，一起追梦，去更好的未来吧。 Been a hero. Tonight I'm gonna let love. 爱你让我灵魂失控。I've never been a hero. Tonight I'm gonna let love. 诺，装备最近有点炫啊！ 那必须啊！阿迪达斯开学季五折起， 几号啊？8月17号到26号啊！ 哇，你好， 阿迪达斯开学季，更多优惠信息，请详询各大门店。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就是情不自禁的要摇头摆脑一下， 要再骑马是不是？ 因为这首歌曲的旋律就是很有这个神奇的存在之外呢，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回想到曾经听这首歌的那个年份。 嗯，那个年份是哪个年份？ 就是很有来头的， 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000年左右吧。 对对对，差不多， 超老啊。 所以我们今天照样和大家推荐一些比较经典的事情。 嗯， 就是本节目奖品呢是由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门票2张。 对，唱响经典，温故知新。9月15号呢，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赵传与你不见不散。购票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登录一下大麦网啊。 抓紧时间关注白金 FM 吧。索票的方式非常简单，今天大家只需要发送你知道的赵传的一首歌曲的歌名，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好了，不是白灵啊。 好好听 Venus 吧。熟悉的歌，然后做了熟悉的游戏，接下来又到了我们。 什么叫说听出来是个歌？ 就我没有，我说听着熟悉的歌， 听着熟悉的歌了， 然后又做了熟悉的游戏。 对，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这个撒钱的环节。 什么撒钱？散财童子要来了啊！所以呢，大家今天到底谁能够拿走这200块呢？我们拭目以待了，好不好？ 所以今天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跟他打声招呼吧。 Hello。你好高兴啊，这位朋友、啊、 周一很难得听到这么爽朗的笑声，你怎么称呼啊？ 很开心，叫我小鹿就好。 小鹿啊， 你的微信名字我要那个对一下、啊、对号入座一下，你是叫 Phone Tennis 吗？ 对， 所以你乒乓球打得很好，是这意思吗？ 是网球好吗？ 乒乓球是 乒乓球，是 网球 Table Tennis。 好了 我们不卖关子了、啊、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吧？ 知道 正问正答，5道题 的 机会，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小鹿准备好了啊！那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我们的三台通知来了，希望你把300块全都拿走。然后 我知道，我要借助那个郭鹏的 运气。 是啊， 所以老白不在，抓紧时间去花他的钱。好 ，Ready Go。郭鹏先来。 好，第一题啊，小鹿听好，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在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那么请问今年举办的老舍戏剧节是第一届吗？ 不是。 这一看就认真听我们的节目了吧，是不是上周我们在锦龙密谷的宣传来着？ 嗯， 好， 没有，是蒙的。 他果然很熟悉套路，他知道你会问他。 你这样就是很多听众在回答啊，是蒙的，特别气人。好了，第二道题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啊。2018年《中国好声音》在上周五结束了盲选阶段，导师谢霆锋也是收获了自己喜爱的声音。请问谢霆锋是以电影《线人》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吗？ 电影什么？ 线人。 不是。 啊！哎呀， 他不是太乙观音的吗？ 这个谢霆锋吧， 对， 可能他的很多作品大家不太熟悉，因为《线人》这部作品真的是他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片子，是在2011年的电影， 我记得特别清楚，穿了一副白裤子啊， 对，所以哎，很可惜，但是我们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而且还要感谢小鹿这么爽朗的笑声，我觉得， 谢谢，我觉得 融化了我们整个晚上的天空，对不对？ 对，我听到你的声音了之后，真的觉得说你的声音应该搭配着我们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娱乐天空》，也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好吗？ 好，谢谢白姐。 什么白姐？ 谢谢艾科 ，sorry。 白姐不在了，坐在旁边的是郭鹏。 谢谢小鹿啊，谢谢小鹿，谢谢小鹿啊。 好了，拜拜。 好，谢谢你爽朗笑声，拜拜。哎，我觉得，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依然有老白，果然是依然有老白 啊。片花太洗脑了，好了，来听歌吧，来自 Eason 陈奕迅《娱乐天空》，送给你们。不小心就把陈奕迅这首歌又唱出来了， 这首歌很好听啊， 是、嗯、就是人家说失恋的时候千万不要听医生的歌，因为越听越伤心、 嗯、 但是开心的时候也可以根据他的一些歌曲来变换一下心情， 对， 而且我觉得说火星电台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存在的，他们的很多作品都会让你觉得哎有点意想不到的感觉。 要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火星电台10年前的一首老歌，被这个Eason 重新翻出来，你那么介绍谁知道这首歌是谁的？ 对啊，可能有的人会关注火星电台就会了解了。 嗯，好， 那当然我们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可是非常抱歉，我们要稍微让他等一下，我们要来进一条广告好吗？稍后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欢迎回来，继续娱乐做王牌，白给100块的撒钱时间。 撒钱时间。 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要亲切的喊出他的名字，大萌萌。 哎，大萌萌，来，我们有请大萌萌，你好。 哎，你好。 Hello， 你好，好温柔的声音。 大萌萌果然很萌哈。 我看一下，关注我们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是一位老朋友了，对吗？ 对。 但是今天白金不在，哎。 你在唉声叹气是什么劲儿？下次我可不来了啊！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白洁不在，听到我们两个很就是新声音吧，应该算哎，也是1年的时间了， 哎，也是老声音。 好吧，那 大萌比你情商高一点啊。 总之，今天希望把所有的好运都送给你，好吗？ 好的，谢谢。 Ready go。你先来。 好，大萌萌先听第一题哈。我们的第一题呢是西单、东单、西四等地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地名了、啊，那请问北京地名牛街是因为老时候这片地方是饲养牛而出名的吗？ 不是、 可了解哈。 那是为什么呢？郭峰来解释一下， 你干嘛给人加一个题啊？ 没有，我是给你加的题。就郭峰，你不妨来解释一下。 因为这片的住户比较多的是回民嘛，因为做出的牛肉比较好吃，再加上牛和它之间原来是一片石榴园，这个牛和刘这个有谐音，所以人们就叫这个刘街叫牛街了哈。 那恭喜你答对了。第二道题也是非常简单的。今天是8月20号，对吧？ 对。 8月22号之后出生的朋友，就不是。 这个题怎么这么绕啊？ 这个题我们要不换一下？ 没事没事，我来问。来，这道题呢就很简单。今天是8月20号嘛，对不对？8月22号以后，这个月的这个狮子座这个星座就已经不是了，对不对啊？那么有一首歌曲叫做《狮子座》，你看绕了半天，我们落在歌曲上。请问这首歌是曾轶可演唱的吗？ 是的。 又答对了啊！ 又答对了，看来对， 因为我就是狮子座。 你看，大萌萌真的是狮子座， 所以正中下怀。然后第三道题，如果第三题你答对的话，就会有反转的时间。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问北京话里“水妞”指的是蝌蚪吗？ 水妞不是。 不是吗？来看看答案。哎，那指的是什么呢？ 是蜗牛。 哎，他真的知道。哎， 是北京人吧？ 北京，你说你考北京话给北京人哈、 啊？没有任何难度。好了，那三道题答对了，到了这个反选的时间了。你是选择继续呢，还是到此为止？ 对，大萌萌，你准备 继续吗？ 哇，你这个劲儿啊！好，来，我们赶快给他点鼓励。下面一个题我要问了哈。我们前两天说到的这个热门的说唱歌手满舒克，在新的一届中国新说唱当中被淘汰了哈。那说到舒克这个词，很多人都会想到呢耳熟能详的一个动画片《舒克和 贝塔》， 对不对啊？ 对。 那请问动画片当中的舒克是开坦克的吗？ 舒克开飞机的。 总之答案就是。 所以呢他答对了。很厉害啊。 哎呀，还有最后一题的时间了，怎么办？我现在有点紧张了。 我觉得他真的是，而且他每个题他真的是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是因为他在嘴里念 开飞机的时候。 开飞机的 时候。 好了，最后一道题啊，请问成语身无长物是指的是自身没有什么特长的意思吗？长物， 身无长物 ， 啊，身无长物，你不好意思再说一遍，是说他没有本事是吗？ 对，是我问的问题是，请问成语"身无长物"这个成语啊，是指他自身没有什么特长的意思吗？ 不是， 不是，答对了，哇！我现在一边在为大萌萌欢呼，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的名字真的不是盖的。 怎么了？ 我真的是散财童子， 真的。所以300块今天是由你来发是不是？ 200块了，上次那个人反转拿走100块嘛，你忘了吗？上周五 拿走了吗？ 拿走一半嘛，答对一半然后走掉了，记得吗？我在提醒艾科啊，所以今天是200块了哈。 所以今天这钱是你来发是不是？ 为什么是我发？我提醒了你还要我发钱，我是个人好吧。 好了，总之我们要恭喜大萌萌，恭喜 大萌萌， 谢谢。 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呀。 对，大萌，我觉得你今天超级幸运啊！那么这个要继续来支持一下娱乐最王牌，好吗？ 总之，这份幸运一定会持续一整周的，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好吧？ 对， 拜拜， 拜拜，谢谢。对我窗户冷酷热，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恭喜大萌萌。 恭喜大萌萌。同时我觉得你们节目太刺激了。 怎么了？ 每次过来就有感觉满天都在掉人民币。 我觉得我今天选这首歌曲可能也是有一些寓意的。 是 Let it go， 随他去吧。 你仿佛已经预知到了，只要我来一定会散点哈。 是，总之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 杰，人杰地灵的杰啊。 每天呢我们会在15点下午3点 钱散完以后呢，现在稍微有点心灰意懒，打起精神工作啊，艾哥。 就是在5点多的时候，我们会抛出一个预热题，然后呢，我们会打白给大家的时间，大家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会获得我们为大家送出的100块钱现金。 就这么刺激啊！ 我现在看到满屏幕闪的这个大萌萌发来的这个二维码， 也没有满屏幕了，别人只发了一个图啊。你看到这个二维码，就忽然感觉幻化成无数钱是吗？ 对对对，我突然间替老白心紧了一下。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真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信说，哎，今天的题算是历史上最最最最最简单的题，严重郁闷，怀疑就是拖。 你千万要这个，我觉得是稍微要我们 怎么了？ 怎么说呢？因为这今天题是艾科出的啊，艾科呢已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出题了，是吧？哈， 不是不是，这个题确实我觉得还挺不简单的。你不是说这个单纯能靠运气或者说就能答对的？ 对， 你比如说刚才谢霆锋这题是不是还挺难的，对吧？ 对啊， 对。其实大家在质疑说，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拖音，是不是呢？就这样的可能会造成有一点点误导。 原来拖是这个意思， 拖音 是不是呢？ 好了 那 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这个猜听歌猜歌名的时间段， 听前奏猜歌名啊。 所以呢大家现在又有机会了，赢得这个9.99的小红包。你只需要现在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然后准备好对话框，我们随即就开始了。 是，我们一般呢会挑出最快的两位朋友啊。 对对对，不是，第一位是最快的，然后再在中间挑选一位朋友， 就随机嘛。 对对对， 好， 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手机。今天听的这首歌曲非常简单，我们先来问问题吧。就是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只需要编辑歌名，不需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真的很简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适宜外出，但是本市依然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中，请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游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梦游女在上演半个世纪后便在舞台上绝迹，直到1955年卡拉斯的上演，人们才有机会聆听到贝里尼这部超凡绝俗的珍品。高难度的花腔唱段让艺术家们望而却步，他那气息宽广婉转美丽的旋律被世人誉为意大利的夜莺。8月28、29、31、9月1号、2号，国家大剧院首度制作贝里尼歌剧《梦游女》，聆听跨越时空的夜莺绝唱。再来关注 freestyle 能力超强的小青龙又发新单了，这首 Call Me 完全不同于上一支单曲《野》中所展现的野性的自我态度，而是充满了如碳酸气泡饮料般的清爽感，也让人们看到听到了一个更具浪漫主义的小青龙，少了 trap 元素，融入当下新鲜潮流的音乐元素，让编曲更显趣味轻松。小青龙的浪漫和幽默或许能在这首歌里瞬间被发现。目前小青龙已经释出两首全新创作单曲，2018新专辑正在全力制作中。近日张碧晨现身湖南卫视七夕爱情歌会，深情演绎情歌串烧，展现了超高人气和超强的现场 live 实力。而隔天他又现身中国新生代节目进行学员评审，因为小学员的一首父亲的散文诗泪洒现场。除了录制综艺节目之外，张碧晨的全新专辑歌曲也将陆续与大家见面。再来关注英国歌手黄老板艾德·希兰全新个人纪录片《词曲作者》预告片近日曝光，这部纪录片呈现黄老板创作红遍全球的新专辑幕后制作过程，我们能看到不少他童年的罕见影像资料以及不为人知的幕后生活，镜头下的黄老板也超级可爱。本片8月28号在 Apple Music 上首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平桥车多，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到盛京桥车多，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到新发地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春江浪花一朵朵。 音乐素描。 又到了走心6:30的时间了，我们俩现在化身为偷故事的人，偷别人的故事讲给你来听。 好， 今天分享的一首歌曲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是来自金玟岐的《岁月神偷》， 就是到处偷故事。 小小，但是 小爱他说，枕在奶奶腿上听这首歌的时候，他像个好奇宝宝一样，用手指小心地划着我的手机屏幕，看看歌词，看看封面，把手机凑近耳朵听一听。奶奶今年已经70多岁了，听着这首歌，脑海里的记忆像泉水一样往外涌。我们之间有太多太多的瞬间，太多太多的故事，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样，能够握紧的就别放开了。是啊，岁月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把握住眼前的时光，别错过任何美好，才是我们眼前应该做的吧。 来分享一下海仔的故事。上个月你结婚了，新郎和你很般配，哼，你也从当年的小女孩成长了为了大女孩。今天在公交车上，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高中生模样的男女，女生一直小声地在跟男生说着话，而男生一直笑眯眯地低头听着，他害羞想看却不敢抬头看男生。我想他应该是真的很喜欢他，但是你知道吗，姑娘，他在你低头抿嘴笑的一瞬间，悄悄地看了你一眼，眼神当中全是爱意，亮得发光。到最后他们也许会在一起结婚生子，也许这只是他们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无论如何，这会成为他们青葱岁月当中难忘的可可西里吧。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金玟岐的《岁月神偷》。有人觉得时间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可以，你握得越紧的话它流失得越快，也有人觉得说时间它是有褶皱的，如果我们生活得够自律，或者说我们够把握时间的话，也许它会变得不一样。 总之都要去偷点什么。 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西方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的风景。 金玟岐的这首歌曲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我都非常喜欢听， 嗯， 因为我觉得他唱歌呢很会拿捏，然后呢同时用自己的嗓音会告诉你，其实时间就是那么慢慢的慢慢的流走的哈。 对，真的，而且我就有的时候特别羡慕那种演员的这个角色， 嗯， 因为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去演绎不同的人生，有的时候觉得说他们是一种另一种层面上的赚到了， 嗯， 对不对？ 他不管从哪个层面都赚到了，工资也还蛮高的。 对，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的时间了。现在我们还是让我来期待一下，郭鹏为大家来推荐什么？ 主播私房歌， 你先来吧。 主播私房歌第一首歌曲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Jason Mraz， 让我们来先听听前奏好不好啊？ 嗯、 走一段，哎，听到吗 ？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under the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 这是来自于 Jason Mraz 带来的一首 Lucky 啊，当然是一首非常甜蜜的对唱歌曲。夏天听起来呢，就有点像喝了一口柠檬水，甚至是咸柠檬水的感觉啊，有百般滋味，带有这种清爽的口感了。 哎呀，形容的，总之是一口甜薄荷甜在你的心里了吗？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欢迎回来，这里厌世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啊，我是郭鹏 啊，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科吧。 刚才那一口这个柠檬水喝的怎么样哈？ 喝的还挺清凉的， 喝的还挺清凉， 就是现在感觉瞬间就是那种盛夏的感觉已经过去了， 有一种大哥活冰阔罗的感觉。好了，开玩笑，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听到的是 Lucky 来自 Jason Mraz， 继续呢听到的是四人游来自方大同。你知道方大同呢有一个特点啊，他们呢把这个大家游览的这个事儿呢写了好几版，两人游、三人游。四人游，但是呢这些游当中呢，四人游我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啊，因为它显示出了他们比较错综复杂的一种关系啊，可能跟自己的前女友有一些这个一起出游的时候呢，就会你知道产生一些非常复杂的情愫在里面。 为什么要和前女友出行？ 就是他们其实也是一帮很好的朋友了 哦、 对吧， 所以就朋友就以前是恋人，后来变成朋友了， 情愫暗生的感觉。 你的长发为何不留，干嘛会雪冻喝酒，你那个男朋友酒量也算一流，聊个一整夜只怕不够。 你为什么跟他那酒，你莫非

your back.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e one last time. 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这首歌曲是来自原版 Sarah McLachlan， 很经典的一首歌啊。 嗯， 当然他歌词当中也是会在诠释一种很纠结的情绪，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朋友之间，哪怕亲人之间在一起，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反而会看不清对方的轮廓。 而且你不觉得其实那种所谓的纠结的，或者是那些爱情当中的纠葛，就是一些歌曲的来源之一吗？如果说所有事情都非常顺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 对， 所以呢绝大部分歌曲70%以上基本都是苦情歌曲，对吧？ 就为了宣泄一种情绪而已。 因为幸福的人大家都差不多嘛，都是相似的人，不幸的人各有各的 不 幸，不 同， 对吧？ 对，因为上一次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刚好坐了一次海彩，然后坐到旁边有一位女生，我就问她，因为耳畔想起来这首歌是张艾嘉的最爱。 你当时问了她一句，因为耳畔想起这首歌吗？ 不是，是因为我当时问她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最爱》。 嗯， 因为现场听到他们翻唱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那个女生眼眶有点泛红。我说，你会一生只爱一个人吗？然后她大方的回答我，当然希望这样。 你问这个问题，也只能在这种场合下问出了吧。 女生对于这种事情的回答总是很敏感的， 是， 所以又不得不让我拿出来这个原版张艾嘉的版本《最爱》送给你们听。 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 最爱来自张艾嘉的版本，其实曾经有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哥哥， 还有杨宗纬。 对，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听哥哥呀，或者杨宗纬他们唱，那种感情会更加的浓到化不开。但是听张艾嘉的感觉就刚刚好，有一种低回婉转的感觉。 是因为张艾嘉对这首歌曲的处理呢，希望你能够在音乐当中慢慢去体会，而不是用歌声直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首歌词也是他写的，张艾嘉。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稍后晚一点的时候呢，可以回复当天的日期，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歌单了。刚才那首歌曲叫做 Angel， 这首歌叫做最爱。 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全部内容，娱乐最王牌哈。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各位。